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要首先来关注中欧班列在新冠疫情中获得的市场新机遇。疫情当中，国际铁路货运填补了海运和空运的不足，引起了海外媒体的极大关注。在节目中，我们就首先来了解一下，然后呢还有将视线转向英国，来关注近期英国牛肉价格的上涨。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2021年全球的粮价创下10年来的新高。今天节目里呢，我们还要继续来关注网球名将参加澳网的塞尔维亚选手德约科维奇被困澳大利亚海关，令澳大利亚尴尬一事。为何说他凸显了澳大利亚防疫入境政策的混乱呢？好，欢迎走入环球30分。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呢是关于中欧班列。日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了在法国的国家铁路公司中欧班列负责人万德尔皮蓬。他说，随着全球的空运和海运在疫情期间陷入混乱，并且运价变得异常的昂贵，那些需要在中欧这两个庞大经济体之间运输商品的企业纷纷寻找替代选项。而5年前，中欧货运班列每天开行只有8列，而现在开了18列到20列。CNN 的新闻是这样描述中欧班列的：在巴黎郊区的瓦伦顿铁路枢纽，一列货运列车进入人们的视野。有一点使它非常的不同寻常，这列货运列车行程始于6000英里之外的中国西安，它载着30多个40英尺集装箱，每个都装满了发往巴黎的派对气球、汽车零部件等等商品。它途经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和法国，整个行程历时5周半。对于有运输容易变质或是讲求时效的商品呢，但是又不愿意为昂贵的空运买单的公司来说，铁路运输就特别受欢迎了。疫情造成的延误可能会导致中欧间的海运耗时长达70天，但是通过铁路运输呢，一个集装箱最快20天就可以抵达目的地。尽管铁路运输也有其局限性，例如运载量少于货轮，并且同样无法避免因为疫情导致的物流混乱状况，但是随着疫情重创全球运输企业，对于中欧班列的货运服务的需求迅猛增长。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月10号发布的这条新闻题目是行程6000英里穿越7个国家，企业为何正在转向长途货运班列，引发了全球多媒体的转载。那么台湾知名媒体人唐湘龙先生呢，在看到这个新闻之后也是有感而发，向宝岛听众介绍了中欧班列的新闻。 我在上个礼拜也曾经秀过那个照片，那个影片。你如果呢，比如说有一个平交道，你那个平交道刚好有中欧班列经过，那你惨了。你知道那个列车长达14.5公里，那个好几百列的车厢，它穿过的时间呢要10几分钟。你一等呢，你就不知道等多14.5公里的长列的车厢，有的还是双层的。好，那表示 这里坐下来喝杯茶吧。 真的真的，我想你睡一觉打瞌睡呢都 OK 的，因为你根本呢无边无际，看不到头看不到尾。好，那他的这个除了班次之外，你不能光看班次，因为你必须要看他的货柜量。除了我们刚刚看到中欧班列越来越长，越挂越长，要10个火车头去推一列中欧班列， 它是前面两个，前面3个，后面2个，中间还挂2个， 对，中间还挂着，要有几个火车头才能够产生足够的动力呢，把它往前推。 那这些的货柜，第一个空柜率呢，现在大概只剩2%。现在欧洲的很多的货物也同样进来，空柜率剩2%，哇，这非常惊人，表示他已经赚钱。 这是台湾地区知名媒体人唐湘龙呢，向他的听众来介绍中欧班列，对中欧班列取得的进展惊叹不已。2021年开行的中欧班列创纪录的达到了1.5万辆，较疫情前的2019年增长82%，发送货物达到了146万标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记者采访了法国国家铁路公司中欧班列负责人万德尔皮蓬，他说，尽管法国比其他欧洲国家更晚进入这一市场，但是从2019到2021年，法中两国间的货运班列数翻了一番。尽管现在铁路运输仅占中欧之间的运货总量的5%，但是他预测，从西安的货物被卸下并被运往法国各地的商家客户们已经知道了这种运输方式，并且知道了它的快速和便捷。即使未来物流回归正常，他们也会保留这一解决方案。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Šeficom Home Affairs koja bi formalno trebalo donesti odluku. Ono što nije fair, to je naravno da se vodi opšta politička hajka u kojoj učestvuju svi od australijskog premijera do... 这是塞尔维亚总理武契奇继续就该国的网球名将德约科维奇在抵达了墨尔本要参加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之后呢，被告知他不能入境发表电视讲话。武契奇公开地说，这是一场政治迫害。德约科维奇之所以被取消签证，是因为澳当局称他的医学豁免没有正当理由。但是这份医学豁免又是来自于澳大利亚方面，真正的问题是澳大利亚政府混乱的防疫政策。事实是，武契奇持有澳大利亚相关部门颁发的医学豁免，认为他可以入境参加澳网，但是当他进入海关的时候，却被告知这个医学豁免是无效的。现在呢，武契奇仍在墨尔本的公园酒店里进行隔离。他的家人说，自己的儿子如同囚犯一般被对待，睡不好，食物很糟糕，房间也很脏，这不公平，不人道。澳大利亚媒体说，对于现在的澳大利亚政府来说，今年将举行大选了，而武契奇事件呢，可谓是一场闹剧，因为总理莫里森试图取悦本国的一部分人，提高他糟糕的政治支持率。过去24小时，澳大利亚的单日新增病例超过了7万例，这令当地人感到愤怒。有分析认为，德约科维奇事件呢，被用来转移视线，好像莫里森防疫多么严格似的。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分析认为呢，德约科维奇眼下的困境完全是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维多利亚州政府之间互相踢皮球的疫情政策所导致的。因为澳网是在墨尔本举行，维多利亚州政府的防疫规定呢，参赛选手以及工作人员必须完成新冠疫苗接种，除非获得医学豁免。而德约科维奇在抵达澳大利亚之前呢，拿出了一个澳大利亚网球协会开具的医学豁免，理由是过去半年里他曾经感染过新冠病毒。维多利亚州的两个独立医疗小组对26份医学豁免的申请进行了评估，这当中就包括了德约科维奇的申请。但是显然，当时这份医疗豁免呢，没有获得海关的认可。澳大利亚政府认为签发这份医学豁免是维多利亚州政府的责任，但是呢，维多利亚州的官员则反驳说，德约科维奇的签证可是联邦政府签发的。对此，英国广播公司评论认为，整体来说，德约科维奇先是获得了医学豁免，然后又被拒绝入境，对澳方来说是一次尴尬的场面。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我们来关注全球食物价格。联合国粮农组织1月10号发布报告说，由于国际植物油和食糖的价格高位大幅下跌，在去年12月，全球的食品价格小幅的下降，但是去年全年仍创下10年来全球食品价格的新高。而2022年呢，由于投入成本居高不下，全球疫情的持续，气候条件更具有不确定性，因此2022年恢复市场稳定的前景仍不乐观。 预计2021年世界谷物总产量可望达到 27.91 亿吨，较2020年增长 0.7%， 再创新高。报告预测说2021和2022年世界谷物的利用量将较上一个年度增长 1.7%， 达到了 28.1 亿吨。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英国，新年假期当中，英国人发现超市里的牛肉价格又在涨了，而这不光是英国，全球牛肉价格这一个月来都在上涨。好，我们就来听在新加坡的财经评论员叶文多对此的分析报道。 阿斯达超市呢是英国最大的连锁超市之一，它在1999年曾经被沃尔玛以67亿英镑的价格收购，但在2021年初转手到一对英国富翁兄弟和一个英国的私募股权公司手中。随后，该公司在去年10月份做出承诺，称将100%采购英国牛肉，并且将逐年增加英国供应商和英国食品的比例。不过该公司近期表示，由于英国牛肉价格上涨，不得不放弃牛肉采购承诺。对此，英国全国牛肉协会主席表示非常失望，并称英国养殖户们正在承受饲料、化肥和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不过对于超市来说，保持低价也是吸引顾客的重要手段，而现在该公司将部分采购爱尔兰的牛肉，据悉爱尔兰牛肉大致比英国牛肉便宜20%左右。英国农业园艺发展委员会更新到1月5号的数据显示，目前英国栽种牛的平均价格远高于5年平均水平。而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的数据显示，在2021年，国际肉类价格指数是整体上涨了12.7%，主要品类当中羊肉上涨最快，其次就是牛肉。而欧盟在12月份公布的农业前瞻报告指出，全球牛肉需求仍在增长，而短期上看，牛肉价格仍面临一定上行的支撑，这主要是由于几个主要的牛肉供应国当中，巴西和澳大利亚仍在持续的储备牛肉，而阿根廷则在近期延长了部分牛肉产品的出口限制措施，以稳定国内价格。牛肉价格的上涨已经成为推动多国通胀上涨的主要因素之一，为了遏制通胀过热，不少国家政府也是正在采取措施试图平抑价格。在美国，拜登在2022年的首个工作日就将稳定肉价提上了日程，而为了缓和食品价格上涨引发的民怒，斯里兰卡也推出了10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计划。韩国政府也决定大幅增加春节前的牛肉供应。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近期在美国引发热议的血液检测公司 Seras 的创始人伊丽莎白·霍姆斯被定罪一事。今年37岁的伊丽莎白·霍姆斯曾经被誉为是硅谷的女版乔布斯，她打造的用一滴血就可以验百病的概念呢，蒙骗了众多的美国投资者，包括民众，甚至漂洋过海，在许多国家都掀起了一滴血来验各种病的风潮。一些体检中心、医疗机构也将其包装成了高端的基因测序技术。然而，从硅谷的新星到阶下囚，被称为女乔布斯的霍尔姆斯只花了10年的时间。因为即便10年过去了，用一滴血来验癌症等等事情，即便是当下也是不现实的。2003年，霍尔姆斯选择从斯坦福大学辍学创业，成立了希拉诺斯公司，主营业务就是滴血检验。而经过其一系列的宣传、演讲和各种包装，他筹集到了包括两位美国前国务卿、美国两位前国防部长等众多名流在内的600万美元的天使资金。然而，一滴血并没有这样的神奇效果，谎言的雪球越滚越大。到了2015年，《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揭开了霍尔姆斯超前预想背后的谎言。这篇报道说，他的滴血检验的结果并不准确，检验设备呢，就是传统的医疗检测设备，而并非是自己研发的高科技设备。随后，美国药监局正式出手。虽然霍尔姆斯起初不断的狡辩，但是在众多证据面前，也只能哑口无言。2016年，公司的执照被正式吊销。2018年，他宣布正式走向破产。至于霍尔姆斯本人，于2016年因为电汇诈骗以及串谋进行电汇诈骗，正式被批捕。从2021年9月开始，霍尔姆斯的大规模诈骗案呢正式开庭审理。经过了3个多月的审理，他的诈骗案终于走向了结局。陪审团最终认定，霍尔姆斯至少犯下4项投资者欺诈罪。一旦成立，意味着他将面临20年的牢狱之灾。 宣判之后，美国媒体进行了密集的报道。 Conspiracy to commit wire fraud against Theranos investors, guilty. Three wire fraud charges from 2014, totaling more than $144 million, all guilty. Well, I think it's a wake-up call to everybody in Silicon Valley or to anybody making, any business owner making representations to make sure that what you're saying is true and that you can back it up because wire fraud is no joke. So this is the little tubes that we collect the samples in. We call them the nanotainer. 刚才是相关法律人士评论霍姆斯一案，他们表示霍姆斯呢在2010至2015年间欺骗了投资者，让他们相信只要在手指间取上几滴血，就可以通过一部高科技的小型仪器做一系列测试来检测患者是否有患病或是患病的风险。美国媒体指出，这位硅谷宠儿在法院审判之前就已经身败名裂了。霍姆斯曾经登上杂志封面，他曾经被誉为是美国年轻一代的创投领军人物，他还曾经模仿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乔布斯的着装风格，穿着黑色的高领毛衣。当年他从大学辍学创业，一举成名，创立了一家似乎处于尖端水平的医疗健康公司，而该公司曾经估值高达90亿美元。公司宣称，只要从手指上抽几滴血，就可以完成数百项检测，还能查出癌症以及糖尿病等等严重的疾病。但是，美国媒体在当年十月发布了一项深度调查报告，认为该公司的血液检测仪和检测方法都是有问题的，技术不可靠，而实际上他们经常会使用外部公司的传统实验室的传统设备来进行验血。随后，该公司被投资者以欺诈为由提起了诉讼，执照也被吊销。他的故事由作家约翰·卡鲁雷写成了一部非虚构作品《坏血》（Bad Blood）。据说这部书呢已经被购买了影视改编权，有望搬上大银幕。相信在影片中，人们可以更加鲜活地感受到一位曾经的硅谷宠儿、科技女精英如何坠下神坛，露出其诈骗本色。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来关注世卫组织最新的媒体发布会上，世卫组织回顾了过去两年来全球对抗新冠病毒的历史印记，这当中有经验有教训，也预测了新冠大流行的未来走势。好，我们来听联合国新闻记者杜佳对此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新冠应对小组的医学技术专家以及流行病学家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了新冠疫情的最新情况、疫苗的研发和未来前景。专家们首先指出，在世界经历新冠疫情的两年里，这一疾病给所有的人的生活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和打击。但与此同时，科学家和研究人员也对病毒做了深入研究，取得了很多进展，使疫情得到一定控制，减少了对人类生活的破坏，拯救了无数生命。医护人员也为保护人们的安全做出巨大付出。进入疫情的第三年，世卫组织对真正控制住新冠病毒充满希望。这个希望首先来自疫苗接种和继续研发。专家们再次强调，目前绝大多数住院和死亡都发生在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已经接种的疫苗对德尔塔和奥密克戎变异株仍然有效。世卫组织流行病学专家迈克尔·瑞安指出，过去两年来，各个国家都经历过医疗系统超负荷的情况，为了不再重蹈覆辙，必须加强疫苗接种，特别是保护体弱人群和医疗工作者。 The acute phase of the pandemic that's been associated with the tragedy of deaths and hospitalizations, that can end in 2022. 大流行的集聚期已经进入尾声，终将在2022年终结。集聚期意味着住院和死亡导致的悲剧，病毒本身不太可能完全消失，可能会进入低水平传播模式，导致疫苗接种不足的人群中偶尔爆发。 走向疫情终结仍然是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继续通过常规防疫措施和疫苗公平分发，保护各国的脆弱人群和医务人员。回顾历史上的每次大流行，我们看到的都是大流行结束而病毒继续存在。例如2009年的禽流感大流行早已过去，但流行病毒仍然存在，但是该病毒并没有继续造成初期那样的破坏和致死率，主要是因为我们一直在为最脆弱的人群接种疫苗。我们对付流感的策略是不会试图为每一个人接种流感疫苗，而是在可用疫苗数量有限的情况下主要针对老年人和体弱年轻人，重点加强疫苗接种。 What we focus on with the limited amount of vaccine available is to focus on vaccinating health workers, vaccinating older persons, vulnerable younger people. 迈克尔·瑞安进一步介绍了新冠疫苗的后续研发进展。他说，目前阶段，我们已经有了几个第二代信使核糖核酸疫苗。全球已经有好几家生物技术公司研发了他们自己的信使核糖核酸疫苗技术。这些新研发的疫苗技术甚至可以比现有的疫苗更有优势。这些公司愿意分享技术，但他们都处于早期开发阶段，刚刚完成第一阶段，其中一些完成第二阶段，在获得批准之前仍然需要经过临床实验过程。另外，新一代疫苗和其他类型的疫苗也会很快出现，正在试验中的新疫苗包括鼻用疫苗和非注射疫苗等。瑞安提醒公众，如果我们回顾过去70年全球流感防控的历史，一直以来我们依靠的是科学、世卫组织会员国、私营企业和制药公司之间真正的伙伴关系，每一方都在发挥自己的作用，阻止流行病在这个世界上蔓延。瑞安指出，目前全球首要任务必须是推行疫苗公平，让所有国家最需要疫苗的人得到疫苗，并支持所有国家尽快达到40%的接种目标，在2022年年中达到70%的接种目标。新冠病毒是人类共同的威胁，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靠加强针自己走出疫情。 We vaccinate against the negative impacts of getting 疫苗接种应该针对因感染可能出现严重疾病、住院和死亡的群体。即使在疫苗高覆盖率的国家和经济发达国家，疫苗接种覆盖率实际上也存在极大差异，取决于社会经济阶层、种族、居住在城市或是农村等。所以这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公平，在同一个国家内部的公平性也需要得到解决。只有当疫苗覆盖率达到足够高的水平，才能中断传播。走出疫情将依靠高水平的疫苗接种，这样可以降低严重感染症状的风险，同时也可以通过减少传播来抑制新变异的出现。 世卫组织特别肯定了南非和波斯瓦纳等国政府在处理奥密克戎变体时表现出的巨大透明度。瑞安指出，南非所展示的科学力量、监测能力和公共医疗体系上的优势，给世界提供了重要的准备时间，尽早准备应对措施，防止变异病毒的传播。病毒会继续变异，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更可持续的战略，灵活、可调整和可扩展的战略，而不再束手无策或实施完全封锁。 It's a multi-layered, comprehensive strategy that looks at the data and the science and applies that science. 这是一个多层次的综合性问题，科学、证据和政策之间是有区别的。政府在充分审视某一决定带来的健康、经济和社会后果之后，才会基于科学和数据制定合理政策和策略。政策要易于理解，而且具有连贯性。制定政策时，必然要做出取舍，即在科学和绝对完美的防疫措施之间平衡，最大程度控制传播，同时将经济社会破坏最小化。各国政府都在努力寻找这种平衡。由于不同的国家在经济社会以及流行病应对能力上情况不同，因此我们不会看到每个国家都采用完全相同的策略。 Local and national conditions will always, in a sense, determine and impact on how global advice is implemented. 世界卫生组织表示，需要利用现有的工具和手段来降低病毒传播，否则病毒将继续变异，阻碍抗疫工作进程，继续威胁人类生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指出，新冠病毒是一个可怕的敌人，但我们有一支完整的全球部队，人类团结起来将是取胜的关键。 2021 has been a painful year for many of us. 对我们许多人来说，2021年是痛苦的一年，但我们不能让它成为虚度的一年。随着新的一年的开启，我们都必须吸取这一年带给我们的惨痛的教训。2022年应该成为新冠疫情的结束年，也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团结的新时代的开始。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三十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在冰雪飞扬里认识不一样的奥运，北京冬奥冷知识。2022冬残奥会吉祥物雪融融，以我国传统大红灯笼为原型设计，相信圆头圆脑的它一定能用冰雪激情融化这个冬天里所有的寒冷。作为最早进入奥运会的冬季项目，花样滑冰早在1908年就加入了奥运大家庭，而且参加的还是第四届夏季奥运会，反差效果满分。对比花滑，冰壶可以说是冬奥的小字辈了，它在1998年长野冬奥会才被列为正式比赛项目的哟。1月15日，北京冬奥会倒计时20天，迎着冰雪一起向未来。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环球剧场。 Coming up next is Theatre Works International. It's 9 a.m. Beijing time.